Thank you.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演奏厅，接下来请欣赏1965年霍洛维茨在卡耐基音乐厅演奏的录音，曲目有肖邦的练习曲、马祖卡、斯克里亚宾的练习曲等。 Thank you.